一是加强政治交往，二是深化抗疫合作，三是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四是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栗战书介绍了中方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原则立场。栗战书指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科学合作，坚决反对个别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借溯源问题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中方愿同私方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栗战书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里兰卡议会加强交流合作，加强高层交往及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的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议会组织中的沟通。阿贝瓦德纳说，中国是斯里兰卡久经考验的朋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感谢中方在维护主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抗击疫情等方面给予斯方的坚定支持。斯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助力两国关系发展。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国务院决定开展第八次大督查。经过精心准备，16个督查组今天启程，奔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16个省区市，开展10天左右的实地督查工作。各督查组重点围绕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及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等方面开展督查，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极难筹判问题，推动重大改革措施加快落实，重大项目加快落地，重要民生工程加快实施。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受近期国内疫情、汛情等因素影响，8月份制造业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史昭辉分析，8月份新订单指数为49.6%，年内首次降至临界点以下，制造业市场需求总体减弱，其中高耗能行业新订单指数回落幅度较大，对制造业总体需求负向拉动较明显。 特别是石油煤炭加工、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等行业的新订单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也反映出近期这些行业的市场需求持续的偏弱。此外呢，也有部分企业反映受疫情和汛情等因素的影响，8月份原材料供应和产品交付不畅，企业生产周期延长，新接订单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8月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0.9%，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生产保持平稳扩张。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1.3%和53.4%，低于上月1.6%和0.4个百分点。而且两个价格指数差值连续3个月缩小，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 反映就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指数，它还是持平的，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行状况，所以说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质量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住建部部长王蒙辉介绍，近年来我国加快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住房保障政策和管理制度，建成了规模巨大的保障性住房。 从1994年国务院决定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到2007年全国共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1000多万套，2008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全国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7800多万套，有2200多万困难群众取得了住房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帮助了2亿多困难群众实现了安居。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城市数量达687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1万平方公里。住建部副部长黄燕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21.9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2019年到2020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是5.9万个，汇集了1088万户的居民。那么今年计划新开工改造的老旧小区是5.3万个。涉及居民是900多万户，那么直到7月底已经开工建设了4.22万个小区，涉及到764万户，占整个今年年度的目标的78.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我国已初步建成三位一体海空立体救捞网络，首次完成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今年是中国救捞创建70年，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雷介绍，未来5年中国救捞将基本形成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海疆兼备、快速反应、处置高效的现代化专业救捞体系，应急救助抢险打捞效率和处置效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沿海离岸100海里以内重点水域应急到达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具备内陆深水应急救捞快速处置能力，救助航空器有效实施全天救助，人命救助有效率不低于96%。 此外，经过7年的艰辛攻关，上海打捞局于近期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王雷表示，饱和潜水可应用于大深度精细复杂环境下的搜救、打捞、安装、探查等作业。此次实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仅有的几个具备500米这一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 下一步啊，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择机进行500米饱和潜水海试作业。 2021世界 5G 大会今天召开，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开通建设99.3万个 5G 基站，建成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用户最多的 5G 网络，形成全球最大的 5G 产业体系。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杜西蒙报道。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我国 5G 商用2年来已开通建设99.3万个 5G 基站，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35%的乡镇。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超过了3.92亿户。5G 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紧密结合，飞升 5G 加医疗健康、5G 加工业互联网等 5G 加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全国 5G 应用案例超过10000多个，覆盖了钢铁、电力、矿山等22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有关领域，形成了一大批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成为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用户最多的 5G 网络，形成全球最大的 5G 产业体系，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将着力推动 5G 实现跨越式发展，驱动全社会加快数字化转型， 组织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加快市政、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的 5G 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进一步推广 5G 应用，探索农业农村 5G 应用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 北京市今天召开教育双减工作发布会介绍，北京市140万中小学生明天将如期开学。新学期北京中小学将实现周一至周五每天2小时的课后服务5+2全覆盖。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报道。 明天正式开始的新学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上学时间有明确规定，部分家长反映不上培训班难以跟上校内课程进度的担忧也在政策中有回应。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 小学的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点，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小学一年级坚持07点教学，各年级都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和实验班。 减负提质的具体举措还包括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作业坚持老师全批全改， 不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切实提高作业的质量和针对性，降低考试的压力，改进考试方式，考试的成绩呈现，实行这个等级制。 北京市的主管部门还提出，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质量和吸引力。新学期课后服务要做到实施范围、时间和服务对象3个层面的全覆盖。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并且丰富内容和形式。除了课业辅导、答疑，也要有体育锻炼、综合素质拓展等。 全国学生陆续迎来秋季新学期，各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各方面充足准备，确保线上线下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鹤壁市在今年河南省遭遇的特大暴雨灾害中大面积受灾，部分学校严重受损。鹤壁市浚县采取分流、并校等方式妥善安置学生，确保全县11万学生按时开学上课。根据新冠疫情特点，各地中小学将防疫措施落到实处。受疫情影响，江苏扬州市中小学秋季学期延期开学返校。9月1号，所有中学启动线上教学，小学3至6年级开展线上学习指导，小学1至2年级和幼儿园开展居家生活指导。扬州教育部门严格控制每天线上课程时间，小学不超过80分钟，初中不超过3小时，高中不超过4小时。目前，扬州各学校的线上教学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扬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昌明： 因疫情等各种原因，仍滞留在外地，一时无法返扬的学生，由各校制定一人一案，确保线上教学和学习指导一个都不少。 安徽各地中小学测量体温的电子感应系统已安装就绪，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物资也储备充分。天津市组织发热学生处置等应急演练，保证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学校能做到迅速反应。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卫生主任指素： 对于我们突发事件，例如在进校时或者在课上时候发现有学生发热的情况，进行了演练，为我们学生呢开学保证有一个安全温馨的学习的环境。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云南本土1例，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其中重症病例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5596.6万剂次。 东京残奥会今天进入第7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参赛，并在田径、五人制、盲人足球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东京残奥会射击 P1SH1 级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3名中国选手均有不俗表现。杨超以237.9环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夺得金牌。黄鑫落后0.4环获得银牌。娄晓龙以196.5环排名第4。今天东京残奥会田径比赛展开第5天的争夺，在女子铁饼 F11 级决赛中，张亮敏以40.83米打破世界纪录，成功卫冕。 张亮敏说，三连冠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今天感觉挺开心的，因为一直以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东京实现自己这个残奥会三连冠的这个梦想，并且今天还打破了自己曾经这个创造的世界纪录，所以内心感觉挺开心的。 五人制盲人足球今天进行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 打门漂亮，球进了。 在 A 组的比赛中，中国队凭借着朱瑞明的两粒进球，2-0击败日本。中国队小组赛2胜1负，成功晋级半决赛。东京残奥会男子个人复合弓公开级决赛，中国选手何子豪以总成绩147环战胜伊朗选手，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艾新亮获得铜牌。在盲人门球男子组1/4决赛中，中国队以7-4战胜日本队，晋级四强。赛程过半，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回国队伍已乘坐包机返回中国。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开学前全面开展自查。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9月28号到10月3号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迎来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增加至11个，参展飞机超100架，展览规模超预期。 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今天全部建成，达到投产送电条件，为中老铁路年底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将从明天起对节目进行改版升级，打造7点至10点早间精品节目带，同时打造集音视频图文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更好地满足大湾区受众需求。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美方8月30号宣布结束自阿富汗的撤离行动，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存在已经结束。同一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称阿富汗获得完全独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肆意军事干涉将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只会失败。 美军撤出阿富汗表明，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将本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的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只会以失败收场。阿富汗得以摆脱外国的军事占领，阿富汗人民迎来国家和平与重建的新起点，阿富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阿富汗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实现阿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中方将继续同阿富汗各方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为阿恢复和平、重建经济、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组织及融入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号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出的任务，美国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号宣布，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当晚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这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人员撤离行动的结束，也标志着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军在阿富汗近20年军事行动的结束。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他已经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际伙伴协调，以确保在阿富汗继续进行人员撤离工作。塔利班已就安全通行作出承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人员撤离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表示，鉴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美国已经暂停了在喀布尔的外交活动，领事事务、人道主义援助等相关业务将转移至卡塔尔多哈。布林肯还说，目前仍有100至200名美国公民滞留在阿富汗。在最后一批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塔利班人员在喀布尔机场附近鸣枪庆祝， 并全面接管机场。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进入机场，并向塔利班士兵发表讲话。他说，胜利属于全体阿富汗人民，塔利班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穆贾希德还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阿富汗实现了完全独立。在外国军队全面撤出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塔利班在安全、政治、外交、经济、民生等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挑战。今后塔利班如何打击极端势力、维护安全稳定值得关注。另外，阿富汗境内仍然存在反塔利班势力，原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和原北方联盟首领马苏德之子小马苏德占据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而阿富汗未来政府的组建工作还在进行中。另外，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是阿富汗未来政府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如果没有紧急援助，该国最早将在九月份出现食物短缺问题。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51，全球累计新冋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630万3376例，死亡449万8451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899万0196例，死亡638462例。总台央广记者张小泉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月30号，欧盟更新了新冠疫情防疫指导方针，将美国等5个国家移出了安全国家旅行名单。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将很可能不再享有自由入境欧盟的待遇。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近几周在美国加速蔓延，美国最近14天内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水平突破每10万人100例，达到3月中旬以来最高。而在欧洲本地，新冠疫苗接种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在3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欧洲地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停滞不前表示，有33个成员国报告说，自己国家的14天新增感染率增加了10%以上。根据目前的估算，在12月前，欧洲还将新增23.6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在非洲，南非科学家近日发现一种新型新冠病毒变异株。由于突变数量较多，该变异株传播能力可能更强。截至8月中旬，南非9个省份中已有6省发现该变异株。另外，刚果金、葡萄牙、新西兰和瑞士等国也发现了该变异株。南非病毒学专家指出，一种新型变异株有推动新一波疫情到来的可能。但目前为止，在南非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谱系仍为德尔塔变异株。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30号表示，伊朗希望尽快恢复召开维也纳会谈，但在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之前，必须确认美国已经执行了该协议。哈提普扎德还说，美国拜登政府继续沿袭了前任政府的错误做法。 飓风艾达29号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截至30号晚，这场飓风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艾达还造成电网大面积瘫痪，超过100万用户断电。 据印度媒体30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约70人死于不明原因发热，其中包括40名儿童。患者大多出现高烧、脱水和血小板突然下降。这些发热患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石静飞、杨宁、子文，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Alone.